资治通鉴卷第152梁冀八高祖武皇帝八大通二年春正月癸亥，魏以北海王浩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相州刺史，为北道行台杨金守定州城，居先于修理杜洛州之间，迭来攻围。今蓄心粮至器械，随机聚击，贼不能克。今遣使人以铁券说贼党，贼党有应金者，谓金书曰：贼所以为城，正为取北人耳，城中北人宜尽杀之，不然必为患。仅吸收北人内子城中而不杀，众无不感其人，即可容待修理统众，使人税金，许以为司徒。今斩其使，固守三年，杜洛州为之，未不能救。今遣其子顿突围出，以柔然投兵可汗求救，顿日夜弃请。投兵遣其从祖突斗发率精骑10000南出，前锋至广昌，贼色隘口，柔然遂还。乙丑，今长史李毅引贼入，执金欲烹之，继而舍之。瀛州刺史元宁以城降洛州。乙丑，为潘嫔生女。胡太后诈言皇子，丙寅大赦，改元武泰。萧宝寅为平邑，魏下长孙志君至恒农，邢台左丞杨侃谓志曰：喜魏武与韩遂马超据潼关相聚，遂超之才非魏武敌也，然而胜负久不决者，恶其险要故也。今贼守御已固，遂魏武复生，无以失其智勇，不如北取蒲反，渡河而西，入其腹心，置兵死地，则化州之围不战自解，潼关之守必内固而走，知节即解，长安可作取也。若余计可取，愿为明公前驱。至曰：子之计则善矣，然今薛修义为河东，薛奉贤据安邑，宗正真孙守余坂不得进，如何可往？侃曰：真孙行阵一夫，因缘为将，可为人使，安能使人？河东志在蒲反，西逼河淳，封疆多在郡东。修义驱率市民西为郡城，其父母妻子皆留旧村，一旦闻官军来至，皆有内顾之心，必望风自溃矣。至乃使其子子彦于侃率骑兵自恒农北渡，据石锥壁。侃声言：今且停此以待步兵，且观民情向背。命宋降明者各自还村，似台军举三封，当亦举封相应，其无应封者乃贼党也，当进击屠之，以所获赏军。于是村民转相告谕，虽实未降者亦诈举封。 一宿之间，火光遍数百里，贼围城者不测其故，各自散归。修义一逃还，与奉贤俱请降。丙子，至客潼关，遂入河东。会有诏废延迟税，至上表以为：延迟天产之祸，密而荆棘，唯应保而守之，君善以礼。仅四方多余，府藏庆节，既定扰攘，常调之捐不复可收，唯养府库有出无入。略论盐税，一年之中准军而言，不下30万匹，乃是以既定二州置于积淀，今若废之，视同再失。臣前仰为圣旨，不先讨官贼，竟解河东者，非缓长安而急蒲反，一失延迟，三军乏食，天助大魏，资济不爽。昔高祖生平之年，无所乏少，由创制盐官而加典户，非与物竞利，恐由利而乱俗也。况今国用不足，租征6年之粟，调折来岁之资，此借夺人私财，事不惑矣。臣者服同兼将尉还帅所部，依常收税，更听后敕。萧宝寅遣其将侯中德击毛霞，毁郭子辉等屡为魏军所败，中德因其事错，还军袭宝寅，至白门，宝寅始决。丁丑，与中德战败，携其妻南阳公主及其少子，率麾下100余骑自后门出，奔莫其丑奴。丑奴以宝寅为太傅。二月，魏以长孙志为车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、尚书仆射，西到邢台。群盗李弘攻烧陇西缺口以东，南截诸蛮，魏都督李神轨、五位将军费穆讨之，穆败弘于缺口南，遂平之。葛荣击杜洛州，杀之，并其众。魏灵太后在临朝以来，必性用事，政事纵弛，恩威不利，盗贼风起，封疆日促。魏萧宗年近长，太后自以所为不谨，恐左右闻之于地，凡地所爱信者，太后则以事去之，勿为拥蔽，不使帝之外事。通直散骑常侍昌黎古世辉有宠于帝，时领左右，太后屡讽之，欲用为周。世辉怀宠，不愿出外，太后乃诬以罪而杀之。有密多道人能胡语，帝常置左右，太后使人杀之于城南，而悬赏购贼，由是母子之间嫌隙日深。是时，车骑将军仪同三司、兵四汾广横云六州讨虏大都督尔朱荣兵势强盛，魏朝惮之。高欢、段荣、玉景、蔡俊先在杜洛州党中，欲图洛州不果，逃奔葛荣，有王归尔朱荣 刘贵先在尔朱荣所，屡见欢于荣。荣见其憔悴，谓之奇也。欢从荣之马厩，厩有汗马，荣命欢剪之。欢不加羁绊而剪之，竟不提聂。起谓荣曰：“与恶人亦有事矣。”荣齐其言，坐欢于床下，秉左右，防以时事。欢曰：“闻公有马十二骨，色别为群，续此竟何用也？”荣曰：“但言尔意。”欢曰：“今天子暗弱，太后淫乱，必聂善命，朝政不行。以明公雄武，诚实奋发，讨正眼徐和之罪，以清帝策，霸业可举兵而成，此贺六魂之意也。”荣大悦，与自日中至夜半乃出，自是每参军谋。兵州刺史袁天穆孤之五世孙也，与荣善荣兄视之。荣常与天穆及帐下都督贺拔岳密谋，欲举兵入洛，内诛毕姓，外清群盗，二人皆劝成之。荣上书以山东群盗方赤，既定覆没，官军屡败，请遣经济三千东援相州。太后疑之，报以念生萧禄保银就秦，丑奴请降，关陇已定。费穆大破群蛮，将蜀建平。又北海王浩率众二万出镇相州，不需出兵。荣复上书以为：“贼势虽衰，官军屡败，人情危切，恐时难用。若不更思方略，无以万全。”陈馀以为：“如汝主阿那归贺国厚恩，未应忘报。”以遣发兵东区下口以聂其备，北海之郡严加警备以当其前。臣麾下虽少，折尽立命自井陉以北、府口以西，分据险要，攻其肘腋。葛荣虽病洛州，恩威未著，人类差异，形势可分。遂勒兵召集义勇，北汉马邑，东色井陉。徐和说太后以铁券剪荣左右，荣闻而恨之。魏肃宗义务演和等逼于太后不能去，密召荣举兵内相，欲以挟太后。荣以高欢为前锋，行至上党，抵复以私诏止之。演和恐祸及己，因与太后谋阵地，癸丑，帝暴卒。甲寅，太后立皇女为帝，大赦，继而下诏称：“潘冲华本时生女，故临洮王宝辉世子昭，体自高祖，宜应大宝。百官文武加二阶，宿卫加三阶。乙卯，昭即位。昭始生三岁，太后欲九专政，故贪其幼而立之。尔朱荣闻之，大怒，谓袁天穆曰：‘主上宴驾，春秋十九，海内犹未知幼君， 况今奉魏延之儿以临天下，欲求治安，岂可得乎？吾欲率且骑赴哀山陵，兼出兼宁，更立长君，何如？天穆曰：此一祸复现于今矣。乃抗表称：大行皇帝背弃万方，海内咸昌鸩毒致祸，岂有天子不御，出不照衣，贵戚大臣皆不侍侧，安得不使远近怪恶？又以皇女为储粮，虚行摄幼，上欺天地，下祸朝野，宜乃选君于孩提之中，实使兼戍专朝，挥乱纲纪，此何意？眼目补阙，色耳道中，仅群盗沸腾，临敌窥鱼，而欲以魏延之儿镇安天下，不亦难乎？愿听臣复阙，参与大义，问侍臣地崩之由，访侍卫不知之状，以徐政之徒复之私败，雪同天之耻，谢远近之怨，然后更则宗亲以成宝座，容从帝侍龙，实为职格。太后遣意晋阳，未遇容，容欲留之。侍龙曰：朝廷疑凶，故遣侍龙来，今留侍龙，使朝廷得欲为之备，非计也，乃遣之。三月癸未，葛荣献魏沧州，指刺史薛庆之，居民死者十八九。已有魏葬孝明皇帝于定陵，庙号肃宗。尔朱荣与袁天穆议，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勋，其子长乐王子攸素有令望，与立之。又遣从子天光及亲信西邑苍头王相入洛，与尔朱侍龙密议。天光见子攸，俱论荣心，子攸许之。天光等还晋阳，荣犹疑之，乃以同为贤祖诸孙各助相，为长乐王相成。荣乃起兵伐晋阳，侍龙逃出，会荣于上党。灵太后闻之，甚惧，西召王公等入议，宗室大臣皆及太后所为，莫肯置言。徐和独曰：尔朱荣小胡，敢称兵向阙，文武素位足以治之，但守险要，以逸待劳，比玄军千里，士马疲弊，破之必矣。太后以为然，以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，率众拒之，别将郑继明、郑先护将兵守河桥，五位将军费穆屯小平津。先护眼之从祖兄弟也。荣至河内，复遣王相密至洛，迎长乐王子攸。夏四月丙申，子攸与兄彭城王绍、弟霸成公子正前自高渚渡河，丁酉会荣于河阳，将士咸称万岁。戊戌，祭河，子攸即帝位，以绍为吴上王，子正为始平王，以荣为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尚书令、领军将军、领左右、 讽太原王。郑先户素与敬宗善，文帝即位，与郑继明开城纳之。李神轨至河桥，闻北中不守，即遁还。费穆器重先降于戎。徐和矫诏夜开殿门，取华流厩御马十匹，东奔兖州。郑衍亦走还乡里。太后进召肃宗后宫，接令出家。太后亦自落发。戎召百官迎车驾，己亥，百官奉喜寿被法驾，迎敬宗于河桥。庚子，戎遣祭指太后及幼主，送至河阴。太后对戎多所陈说，戎拂衣而起，陈太后及幼主于河。费穆密说戎曰：“公士马不出万人，今长驱向洛，前无横阵，既无战胜之威，群情素不厌服。以京师之众，百官之盛，知公虚实，有轻侮之心。若不大行诛伐，更树亲党，恐公还北之日，未渡太行而内变作矣。”戎欣然之。谓所亲慕容绍宗曰：“洛中人事繁盛，交齿成俗，不加山邑，终难治愈。余欲因百官出营，悉诛之，何如？”绍宗曰：“太后荒淫失道，必性弄权，淆乱四海，故民公行义兵以清朝廷。今无故兼疑多事，不分忠宁，恐大失天下之望，非常策也。”戎不听，乃请帝巡河西至陶渚，引百官于行宫西北，云欲祭天。百官祭集，列胡祭为之，则以天下丧乱，肃宗暴崩，皆由朝臣贪虐，不能匡弼，引纵兵杀之。自丞相高阳王雍、司空元钦、仪同三司益阳王略以下，死者二千余人。前黄门郎王遵业兄弟居父丧，其母敬宗之从母也，相率出营，俱死。尊业惠龙之孙也，俊爽涉学，时人惜其才而讥其躁，有朝士百余人后至，戎复以胡祭为之，令曰：“有能为善文者，免死。”侍御史赵元泽处应募，遂使为之。戎又令其军事言：“元氏既灭，尔诸氏兴，皆成万岁。”戎又遣数十人拔刀向行宫。帝与吴上王绍、始平王子正俱出帐外，戎先遣兵州人郭罗刹、西部高车赤烈杀鬼是地侧，诈言防卫，抱地入帐。余人即杀少及子正，又遣数十人迁地于河桥，置之幕下。帝忧愤无计，使人谕旨于戎曰：“帝王迭兴，盛衰无常，今四方瓦解，将军愤昧而起，所向无前，此乃天意，非人力也。我本相投，志在全生， 岂敢妄惜天位？将军见逼以至于此，若天命有归，将军宜实正尊号；若推而不居，存位社稷，亦当更则亲贤而辅之。时都督高欢劝荣称帝，左右多同之，荣仪未决。贺拔越进曰：将军手举一兵，制除奸逆，大勋未立，具有此谋，正可速获，未见其福。荣乃自铸金为相，凡四铸不成。公曹参军燕郡刘灵柱善卜筮，荣信之。灵柱言天时人事未可，荣曰：若我不及，当迎天目立之。灵柱曰：天目亦不及，唯长乐王有天命耳。荣亦精神恍惚，不自知耻，久而方悟，深思愧悔曰：过物若是，唯当以死谢朝廷。贺拔越请杀高欢以谢天下。左右曰：欢虽负于书，言不思难，今四方多事，须借武将，请舍之，收其后效。荣乃止。夜四更，复营地还营。荣望马首叩头请死。荣所从胡骑杀朝士既多，不敢入洛城，即欲向北为迁都之计。荣狐疑甚久，五位将军樊礼固谏。辛丑，荣奉帝入城，帝御太极殿，下诏大赦，改元建义，从太原王将士普加五阶，再经文官二阶，武官三阶，百姓复租役三年。使百官荡尽，存者皆篡逆不出，唯散骑常侍山尾一人拜斥于阙下。洛中市民草草，人怀异虑，或云荣欲纵兵大掠，或云欲迁都晋阳，富者弃宅，贫者抢富，率皆逃窜，实不存一二。职位空虚，官守旷废。荣乃上书称：大兵交际，难可其一。诸王朝贵横死者众，臣今反屈不足色旧，岂追赠王者微身私责？吾上王请追尊为吾上皇帝，自于死于何因者，王赠三司，三品赠令仆，五品赠刺史，七品以下白民赠郡镇，死者无后听计，即受封爵。又遣使者巡城烙问，赵从之。于是朝事稍出，人心粗安，封吴上王之子韶为彭城王。荣有执迁都之意，帝亦不能为。都官尚书元臣正之，以为不可。荣怒曰：何官军事而固执也？且何因之事，君应知之。臣曰：天下事当与天下论之，奈何以何因之库而恐元臣？臣国之宗室，位居长伯，生计无益，死复何损？正是今日岁首流长，亦无所惧。 容大怒，欲抵沉醉，而诸侍龙故见，乃止。见者莫不震悚，臣颜色自若。后数日，帝与荣登高，见宫阙壮丽，列树成行，乃叹曰：“臣昨于岸有北迁之意，今见皇居之上，孰似袁尚书言，深不可夺。由是罢迁都之意，臣密之兄也。”癸卯，以江阳王纪为太师，北海王浩为太傅，光禄大夫李延时为太保，赐爵濮阳王，并州刺史袁天穆为太尉，赐爵上党王，前侍中杨春为司徒，车骑大将军穆绍为司空，领尚书令，进爵顿丘王。雍州刺史长孙志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赐爵平邑王。殿中尚书元辰为尚书右仆射，赐爵魏郡王。金子光禄大夫广陵王公加仪同三司，其余起家报贵者不可生数。延时冲之子也，以帝旧故得超拜。徐和帝献伯为北海太守，季产为青州长史。和使人告之，皆将家属逃去，与和俱奔泰山。郑言与从兄荥阳太守仲明谋聚郡起兵，为部下所杀。丁未，召内外解言，为颍州刺史袁显达请降，召颍州刺史袁术迎之。夏侯魁亦自楚城往会之，遂留镇焉，改为颍州为北司州，以魁为刺史，监督司州。魁进攻毛城，比新蔡。豫州刺史夏侯胆为南顿，攻陈相，为邢台元子宫拒之。庚戌，魏赐尔朱荣子一罗爵梁郡王。柔然投兵可汗，朔入贡于魏，魏召投兵赞败不明，尚书不称臣。为汝南王悦及东道邢台临淮王玉闻河阴之乱，皆来奔。先是魏人降者皆称魏官为伟，欲表起独称魏临淮王，上意体其雅素，不知则为北海王号将之相州，即吉郡闻葛荣南侵，及尔朱荣纵暴，因为自安之计，盘桓不尽，以其旧殷州刺史范尊行相州事，待前刺史李神守业。邢台真密之好有意志，相率废尊，复推李神设州事，遣兵迎号，且察其变。号闻之，率左右来奔，密称之从父弟也。北青州刺史袁世俊、南京州刺史李治皆举州来降。五月丁巳朔，魏家尔朱荣北道大邢台，以尚书右仆射袁罗为东道大使。光禄勋袁心复之，寻方处置先行后文，心与之子也。 尔朱荣入见魏主于明光殿，重谢何乔之事，誓言无负二心。帝自其止之，因复为荣事，言无疑心。荣喜，因求酒饮之，赎罪。帝欲诛之，左右苦谏，乃止。即以床舆享中常侍省。荣夜半方悟，遂达旦不眠，自此不复尽忠素矣。荣女先为肃宗嫔，荣欲敬宗，立以为后，帝疑未决。黄门侍郎祖莹曰：“喜文公在秦，怀莹入室，是有反京何意？陛下独何疑焉？”帝遂从之，荣亦甚悦。荣举止轻脱，喜持射，每入朝见，更无所为，为系上下马，于西林园宴设，横请皇后出关，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，每见天子射中，则自起舞叫，将相卿士悉皆盘旋，乃至妃主亦不免随之举袂。即酒酣耳热，必自匡坐唱鲁歌，日暮罢归，与左右联手踏地唱回波乐而出。幸甚言报，喜运无常，刀槊弓矢不离于手，没有嗔涎，折行击射，左右横有死忧。常见沙弥重骑一马，荣即令相处，力穷不能复动，遂使旁人以头相击，死而后已。心有荣还晋阳，帝见之于芒阴。荣令袁天穆入洛阳，假天穆侍中、录尚书事、京畿大都督兼领军将军，以邢台郎中桑干朱瑞为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，朝廷要官悉用其复心为之。丙寅，魏主诏：孝昌以来，凡有冤意无诉者，悉即化临东门，当亲理之。时成丧乱之后，仓廪虚竭，使诏入粟八千担者赐爵散侯，白民书五百担者赐出身，沙门受本州统及郡县为纳。尔朱荣指屈洛也，遣其都督樊子胡取唐州，唐州刺史崔元贞、邢台利运据守不从，已害子胡拔平阳，斩元贞及运。元贞挺之从父弟也。将军曹义宗为魏荆州，盐水灌城，不没者数百，时魏方多难，不能救，城中粮尽。刺史王丕主州，与将士均分食之，每出战不患甲胄，仰天大呼曰：“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，天若不佑国家，令见众王丕额，否尔王丕必当破贼。”弥历三年，前后搏战甚重，亦不披伤。癸未，魏以中军将军费穆都督南征诸军事，将兵救之。魏临淮王玉闻魏主定位，乃以母老求还， 辞请肯至。上惜其才而不能为，六月丁亥遣玉环，未以玉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，加仪同三司。为员外散骑常侍高虔，又之从子也。从弟敖曹继世，皆喜清霞，与魏主有旧。尔朱荣之相洛也，逃奔齐州，闻河阴之乱，遂及流民起兵于河济之间，受葛荣官爵，贫迫周军。魏主使袁心谕之，前等乃降，以前为济世黄门侍郎兼五位将军，敖曹为通直散骑侍郎。荣以前兄弟前为叛乱，不应复居禁要，魏主乃听解官归乡里。敖曹复行超略，荣又执之，与薛修义同居于晋阳。敖曹名昂，以自行。葛荣军伐时，遣其仆射任包将兵南掠至沁水，魏以袁天穆为大都督东北道诸军事，率宗正、真孙等讨之。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间行稿，率河北流民十万余户反于青州之北海，自称汉王，改元天统。戊申，魏以征东将军李叔仁为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率众讨之。辛亥，魏主诏曰：朕当亲御六荣，扫净燕代，以大将军尔朱荣为左军，上党王天穆为前军，司徒杨春为右军，司空穆少为后军。葛荣退屯相州之北。秋七月乙丑，魏加尔朱荣驻国大将军，录尚书事。壬子，为光州民刘举聚众反于濮阳，自称黄武大将军。是月，莫其丑奴自称天子，至百官，会波斯国献狮子于魏，丑奴留之，改元神兽。为泰山太守杨侃，以其祖归常为宋高祖祭酒从事，常有南归之志。徐和往依之，引劝侃起兵，侃从之。兖州刺史杨敦侃之从兄也，密知之，聚州聚侃。八月，侃引兵袭敦，伏克，驻十余城守之，且遣使来降，召广进县侯、泰山杨押人等将兵应接，为以侃为骠骑大将军、泰山公、兖州刺史，侃斩其使者不受。将军王辩亲卫徐州，藩郡民叙灵真拥众万人攻藩郡以应粮，为徐州刺史杨玉击灵真，斩之，便引还。贾臣魏大都督宗正、真孙击刘举于濮阳，灭之。葛荣引兵为业，众号百万，游兵已过吉郡，所至残掠。尔朱荣乞求讨之。九月，尔朱荣召从子四州刺史天光刘镇晋阳曰： 我身不得志处，非汝无以称我心。自率精骑七千，马皆有负，背道兼行，东出府口，以侯景为前驱。葛荣为道日久，横行河北。尔朱荣众寡非敌，义者谓无取胜之理。葛荣闻之，喜现于色，令其众曰：“此亦与耳。”诸人俱伴长绳，至则复取。自夜以北，列阵数十里，击张而进。尔朱荣前军山谷，为骑兵，分都将以上三人为一处，处有数百骑，令所在阳陈古造，使贼不测多少，又以人马逼战，刀不如棒。乐军士击绣棒一枚，置于马侧，至战时绿沸腾竹，不听斩棘，以棒棒之而已。分命壮士所向冲突，号令严明，战士同分。尔朱荣身自陷阵，出于贼后，表里合击，大破之。余阵擒葛荣，余众西降。以贼徒计众，若即分割，恐其恐惧，或更拮据，乃下令各从所乐，亲属相随，任所居止。于是群情大喜，登即四散，数十万众一朝散尽。带出百里之外，乃使分道压领，随便安置，贤得其宜。擢其渠帅，量才受任，心腹者贤安。时人服其处分激素，以箭车送葛荣复洛，既定苍蝇阴五州皆平。时上党王天穆君于朝歌之南，穆少阳春犹未发，而葛荣已灭，乃皆罢兵。初，宇文公从先于修理攻定州，战死于唐河，其子泰在修理军中，修理死，从葛荣，葛荣败，尔朱荣爱泰之才，以为统军。乙亥，魏大赦，改元永安。辛巳，以尔朱荣为大丞相，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。荣子平昌公文书，昌乐公文畅，并晋爵为王，以杨春为太保，城阳王辉为司徒。冬十月丁亥，葛荣至洛，魏主欲昌河门引荐，斩于都市。帝以魏北海王浩为魏王，遣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将兵送之还北。丙申，魏以太原王世子尔朱菩提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丁酉，以长乐等七郡各万户，通前十万户，为太原王荣国。戊戌，又加荣太师，皆赏秦葛荣之功也。壬子，为江阳武烈王祭祖。为使征虏将军韩子熙招谕行稿，稿诈降而复返。李叔人击稿于渭水，失利而还。为废墓掩至荆州，曹义宗军败，为魏所擒。荆州之围十解。 元昊喜为至诚而拒之。为邢台尚书左仆射余辉等兵数十万，即佯砍于峡丘。徐和恐事不济，遂砍请起师于梁，砍信之，和遂来奔。辉等围砍十余重，诈中使进，南军不进。十一月癸亥夜，砍溃为出，且战且行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，至扎口，众上万余人，马二千匹，士卒皆敬业悲歌。砍乃谢曰：卿等怀土，礼不能相随，幸事去留，与此为别。各拜辞而去，为复取泰山。辉，敬之子也。戊寅，魏以上党王天穆为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世袭兵州刺史。十二月庚子，魏召余辉还师讨行稿。葛荣余党韩楼复据幽州反，北边披其患。而朱荣以辅军将军贺拔胜为大都督，镇中山。楼未胜威名，不敢南出。